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今天是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电影配乐指的是电影作品中出现的音乐，甚至是主题音乐，一般配合影片的发展、情节、场景的情绪，起到了烘托气氛的作用。很多朋友都说喜欢周三古典也流行的电影音乐主题，因为而此也爱上了电影音乐。是的，在无声电影时代，其实电影只是透过影像以及简单的文字，而无需音乐的介入就能把电影的情节完整的表达出来。但是其实在那时候，即使是无声电影时代，有时候电影院里也有一些音乐家现场来演奏音乐。据说像很多的音乐家，像萨科维奇啊，他们都曾在电影院里现场演奏过这种音乐。这种音乐有时候是即兴而作的，有时候是古典，有时候还会是爵士。 这是莫里康内的《拆卖》，音乐中有很多的留白，就好像即使是电影整个的落幕上字幕的时候，当这样的音乐出现，你就会大脑中是空白的，或者回味中电影当中的人物那些一颦一笑，那些忧伤欢喜。很多意大利导演都创过很多的电影的系列，比方说三部曲，当然也不见得是意大利导演啊，很多的著名导演，比方说我们熟悉的托纳托雷，刚才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一段海上钢琴师，是一段爵士音乐和古典音乐斗琴的段落，就是选自托纳托雷的时空三部曲。这三部曲有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天堂电影院，还有海上钢琴师，另外还有大导演塞吉欧·莱昂的往事三部曲，西部往事、革命往事、美国往事。我们这里听到的其中就是革命往事，作曲同样是莫里康内。 让我们在时光当中和这些有意思的音乐相遇。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里康内的电影，相信大家听过他的三部曲，像《美国往事》《西部往事》，而这一首则是《革命往事》。这首作品大概大家很少听到，也许当人生出现的时候，你还以为是《美国往事》，但是这是他的另一部电影《革命往事》。刚才我也说了，这是莱昂的三部曲，塞西欧·莱昂的往事三部曲，《西部往事》《革命往事》和《美国往事》。创作的时间分别是《西部往事》最早1968年，1971年是《美国往事》，而1971年是《革命往事》，1984年是《美国往事》。再来听听其他有意思的音乐。刚才我看到，纸巾飘然说了，错过了音乐节目《古典流行》的前四分钟。然后说，哎呀，那你遗憾了。其实也没有了，你可以听回放。在昨天呢，晚上的时候，我在音乐会里已经发送了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北京广播音乐会乐享四季的第八场，来自法国的甜蜜意古乐团的音乐会的报名表，也欢迎大家呢看一下我们的音乐会里面。那大家呢可以直接找到通知的那一部分，就可以找到来报名。报名的截止时间就是明天的下午5点钟下班的时间。另外特别强调一下，大家不要重复报名啊，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是会在我们的官微里已经报过名了，即使重复的报名，大家工作人员也会把大家的名字呢除去，所以呢大家要是之前报过名了，就在乐会里不要重复报了。谢谢，把更多的机会让给更多爱音乐的朋友。很多朋友都喜欢莫里康内这位意大利的电影配乐大师，一当想到他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很多的影片，很多的词汇来形容天才、传奇、浪漫、美好的音乐，还有一些意大利的西部片，塞尔乔·莱昂内、荒野大镖客、美国往事、海上钢琴师等等。而在今天上半时段，我想给你带来一些我们平时可能听到的不多的作品，像这一部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合拍片，1969年的叫做《魁马达政变》当中的音乐，是不是也可以感受到，这位作曲家莫里康内他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变呢？ 古典也还行。好吧，看来不只要听音乐，要回答一下很多朋友的问题。这是怪胎重说了，大海白帆沙滩浪花我来了，刚才听这段音乐的感觉吗？有时候我们听音乐也会有到偏差，不过呢一开始听到这音乐的感觉好像有些释放心灵的感觉。那还有再问，这是非洲的某地吗？那来讲讲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吧。其实呢，这是1969年，刚才我说了拍摄的一部电影，音乐的感觉真的很像莫里康内为那部电影的 Mission 创作的一段叫着人声合唱的音乐。当然毕竟是他自己的音乐嘛，所以可能有风格相近，但是也看出来他音乐的不同的类型。这部呢是1969年的电影，刚才我介绍了叫做《魁马达政变》，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合拍片。那当时饰演的主角呢还是马龙白兰度呢，他饰演的是19世纪的英国商人，叫威廉华克，个性好胜自负。当时呢是他扮演的这个角色是英国政府派遣他到葡萄牙控制的加勒比海产糖的小岛上发动奴隶叛变，使得英国呢抢夺糖类贸易的优势。华克呢做得很成功，他训练了当地人荷西杜洛斯成为了管理奴隶的首领，以为可以安枕无忧。不料当他重回小岛的时候，发现其实杜洛斯已经变成难以驾驭的恶霸，于是还要亲自对付他。所以电影当中有点结合了过去的那种战争啊，还有过去的那种老电影的感觉。但是莫里康内的这段音乐在今天听来也是很有那种动感的，渴望自由的，的确有那种海岛的感觉。我想大家听了几首莫里康内的陌生的影片当中的音乐，是不是想听点熟悉的和浪漫的呢？那好啊，接下来带来这首吧，来听一段熟悉的，让我们重新来洗一下脑，重新来感受一下安静、平静、浪漫、美好的生活。天堂电影院。听着这样的音乐，我就想什么也不做， 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天堂电影院也是一个发生在海边的故事。看过电影的人们，我就会想，其中电影的故事就是让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像小岛上的居民，那些曾经经历的，那些记忆，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包括周围的那些看客，还有甚至我们自己也是多多经历着成长，最后回到故乡，看到故人，送别故人，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和熟悉。听着这样的音乐，脑海中也好像有海浪哗哗的声音，我就会想到电影当中的第一个镜头，温暖潮湿的风吹动白色的窗帘，带来遥远的思念。窗帘后面露出一株可爱的绿色植物，窗外是波光粼粼的大海，温柔而明净。中还有那种灿烂的阳光和天空，跟今天的北京一样，蓝蓝的天上。电影的几个镜头，还有西西里岛上古朴的小镇，天空就是这样蓝得让人恍惚，在那里仿佛一切人、电影和老去的爱情都尘封在故事的起点，凝固不动。几首熟悉的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莫里康内的新天堂影院，而这一首相信大家又不熟悉了，这是1973年的一部影片，叫做血欲燃烧。莫里康内传世过几种不同的音乐情节，有那种友情的，有爱情的，有往事的，有回忆的，总而言之，在他的音乐中好像也可以涵盖一切。这里是古典流行上半时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电影音乐，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顾月和你一会儿见。 海蓝蓝和毕业礼，青春梦和音乐季，微醺夜和雨中曲，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1点到2点重播。千千阙歌

这都是萧乔·莱文内他的经典创作，而其中呢，与他合作的电影配乐的伙伴就是莫里康内。刚才和现在下半时段的开始，我们听到的都是电影《黄金三镖客》当中的音乐。时候的西部片就是现在我们提到的英雄片。说到这里，其实美国人已经拍了100多年的西部片了。那其实西部片也有很多的类型，有一种精神也是由以荒野、牛仔、奔马为符号，早已经深深地渗入到每一个有着英雄情节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我们不是经常说吗？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们的江湖。而在国外，喜欢看西部片的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西部。莫里康内的音乐，他真的描写了典型的西部片的景色，好像在他的音乐中，我们真的比看影片还要过瘾，想象着你心中的西部的景象，那种自然的风光、广袤、狂野，直接震撼着。我们来听听这首有名的音乐。来看看音乐会的好朋友们都说什么。艾德瓦说了，说今天依然天气晴朗透亮，我依然戴着耳机边听广播边工作，在悠闲的音乐中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这是上半时段发的信啊。一个美好工作日的下午，爱音乐，也爱工作，在古典流行节目中找到了工作与生活的完美契合。那么在你听下半时段的时候，艾德文，我不知道你还能静心的工作吗？我们听到这些让你心情澎湃的音乐，莫里康内的音乐真的就像我们说到的，我们心中大概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江湖有人的地方，而爱音乐的人，喜欢看西部片的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西部。好像很多影片当中，我们对西部片的印象是一群热情无畏的开拓者，他们是具有着冒险吃苦的这种精神。那在美国人称他们是马背上的英雄。你有英雄情结吗？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一类的音乐。 相信你听到这段音乐会很感慨吧。这个世上有太多的不如意，而我们需要一些解药，也需要一些解脱，音乐就是其中之一。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电影《西部往事》，也是一部西部片。刚才我们也说了，不断的有三部曲，像刚才的镖客三部曲也叫做赏金三部曲，而这一部是美国三部曲，塞迪欧莱纳内，西部往事，革命往事，美国往事，而这一部是描写西部往事，表现的是19世纪末早期移民在美国的生活以及开发西部时的故事。刚才我说了，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混淆，而且留给古典流行的时间不多了，不如我们快进一点。我想接下来给你带来《美国往事》，以示区分，因为刚才我们听过了《革命往事》，这里是《西部往事》，再来听听《美国往事》。这首是阿玛普拉，一首拉丁曲，放在了《美国往事》当中。刚才这一句的开始有着莫里康内《美国往事》的一些片头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听正式的主题，快进一下。时间到了，听好音乐的时候时间总是觉得这么不够，